凤凰 U-Radio 三地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醋。 今天关注到农夫山泉有点烦。4月10号开始，北京的这一份党的媒体《京华时报》在他自己的声明中，作为党的一家负责任的媒体，《京华时报》开始从4月10号刊登这个农夫山泉不如自来水的这样的一个报道。那在连着的几周时间之内，累计推出了超过60个版面啊！这个如果大家平时注意看报纸的话，可以想象60个版面是什么样的概念啊？通常你这个得有厚厚的一沓报纸才行，60个版面来报道农夫山泉的饮用水质量问题。那么京华时报主要的指责就是农夫山泉在使用这个饮用水标准方面啊，存在着一个混淆的问题。那么他的推断就是他的这个质量很有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因此呢，在上一个礼拜啊，农夫山泉就召开了这么一个新闻发布会。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新闻发布会现场的一些片段。 虽然农夫山泉在这次不如自来水的过程当中伤害巨大，但是舆论的自由发表权无论如何在推动老百姓对食品安全体系和饮用水标准体系的进步的关注。这种关注是我们需要认真来欢迎和认真来思考的。一个社会任何权利都必须有其权界，并保障和尊重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尤其是言论的自由，平等对话，这不但是为自己，也是为了整个社会。像《京华时报》现在这样用大量的版面被批评者，让被批评者屈服于自己的意志并臣服于自己的意见，在本质上讲这是一种舆论暴力。在这种氛围下，绝不可能产生有活力的新型的创新型的公民企业。农夫山泉认为，《京华时报》的批评尽管对农夫山泉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引发了公众对饮用水问题的关注，尤其积极意义。这既可以帮助消费者在构建相关饮用水知识体系，也客观上提醒了农夫山泉自己去看一看问题管理上问题上的不足。农夫山泉诚恳地希望媒体能够监督，我们欢迎监督，我们欢迎任何不同的意见，啊，只要是善意的，农夫山泉；只要是不至于致命的，农夫山泉都表示欢迎。下面，请《京华时报》的记者们先提问题。 那个感谢各位媒体到这儿来听今天这场发布会。首先，那个我是《京华时报》的记者，我们现在需要在我提问之前先重申几点，因为刚才董事长那个也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篇幅来阐述农夫山泉对这个事件的态度。我想您应该也有同样的胸怀，让我们来足够的时间来阐述我们的几点观点。第一，我们来重申，我们自4月10号以来的报道根本就不是和农夫山泉一家企业的所谓的今天的争锋，而是我们在履行法律赋予我们媒体的舆论监督报道权。我们的报道每一篇都经得起推敲，而且都是客观报道。而农夫山泉在全国数百家传统媒体还有网媒购买广告的行为则属于谩骂，是极其不理性的。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农夫山泉今天终于回归理性，然后采用法律手段，然后起诉《京华时报》，而不是那个像之前那样的行为到处去买版去谩骂。那个事实不辩不明，我们相信法律最终会给这件事，这个是一个客观公正的一个结论。 好的，这个整场发布会啊超过2个小时，我们这里就听到的是在结尾处，一个是农夫山泉的董事长啊做出这么一个总结陈词，然后非常戏剧性的请出了他的这个恐怕是主要的对手京华时报的记者作为第一个发问， 但是也 颇有一点法庭上面的这种感觉， 辩论交锋的感觉。但是我也许我们这个音频呢错过了中间最为精华的桥段是哪儿呢，在中间在这个钟闪闪董事长发言的过程当中，就有京华时报的记者在中间打断他的讲话，甚至是现场有这个农夫山泉的工作人员喊出了3个字、滚出去。由此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报纸后来把这段话作为他们报道的头版。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钟闪闪董事长，你听他整个的这个陈词，你会觉得写的还是挺不错的啊。而且呢也确实是因应了他的自己一个背景，因为其实他几十年前在浙江日报是当过5年的记者。 人家笔杆子也行啊。 他是一个媒体人出身，而且你看他整个浙江口音也不紧不慢，这个优秀的老乡他在上海里面有另外一个绰号叫做独狼。 为什么 就很狠的角色、农夫山泉。 农夫山泉我们这里在说这个京华时报抛出了60个版面啊、从4月10号开始来这个报道农夫山泉的质量问题。农夫山泉的不甘示弱啊，这个花了相信不少的广告费，在全国很多报纸也是买头版。声明啊，但这个声明做的也是充满了情绪的色彩。我看到其中一版啊，在江苏的一份报纸，人在做天在看，哎，这个非常的有名。那当然了，这个最后这场新闻发布会他的一个目的啊，是为了恐怕更多的是影响舆论，影响舆论。那我们来听一位当时就在这场新闻发布会当中，他既不是农夫山泉一方，也不是京华时报一方，他就是作为一位被邀请的北京本地纸媒的记者，姓张，这个张记者给我们讲一下当时这个新闻发布会他自己的一个感受。 好，来听。 在那个农夫山泉是先给每个记者发放的这个物品当中都有些什么呢？ 发放了一个很沉的一个资料袋，然后资料袋里面最沉的一个就是农夫山泉他复印了京华时报近一个月以来的所有的报道，并且把它装订好发给了每一位记者。然后其次是国家关于瓶装水的各种标准以及浙江的地方标准，然后还有就是这样的一些资料，然后最后还有一封车马费。 这个车马费 很多人在微博上提到的。 这车马费是多少钱呢？ 车马费是500元。 500元，您有这个跟同行交流，有人这个钱的数量是不一样的吗？有人多一点或者有人少一点这样的情况吗？ 这个我倒不太清楚。 那您的这个观察，大家这个车马费是都收了还是有人会退回去？ 在现场我是没有看到有人在退吧，可能我没有一直在那盯着看，可能有人退了我不知道。 那就您之前您做这个行业报道的这个情况，一般来说参加这样的公关活动是都会有车马费的是吗？ 我参加这种活动不是特别多。但是就是参加类似的发布会一般是有车马费。 这个农夫山泉的500元算是多的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在我参加过的几次当中，这个就是不算多吧，就正常的一个水平。 现场这个同行之间最后怎么来评价当天一个是发布方农夫山泉的一个发布的一个表现，还有京华时报有大概2-3位记者吧，提了好几个问题，不管是有没有被请到，双方的这个表现大家会怎么评价呢？ 大家有一些到场的记者就是认为可能京华记者占用了比较多的提问的时间，他们也希望获得一些提问的机会。 那您觉得双方的这样的这个对峙，对您最后的报道或者说弄清楚这个事情有帮助吗？ 当然是有帮助的。我觉得京华时报实际上是帮助我们很多媒体提了很多的问题，他们提的问题也都是包括我在内的，也都是很想知道的，如果他们不问我也是要问的。 那您是最后回去之后是写了这场新闻发布会的报道吗？ 对。 您会觉得这个如果说是京华时报换成了您所在的这家媒体的话，您会怎么样来做京华时报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们提的问题还挺合理的，因为这个他们提的问题就是问题的焦点嘛。 嗯， 关于标准的问题。 嗯， 这个是事实的核心所在，也是金华一直追问的东西。然后他们就是想要把这个问题问清楚，但是自始至终，农夫山泉也没有给出一个很合理的解释。 嗯嗯，那从个人的意见来说，您倾向于相信哪一方的这个说法？ 我觉得双方都没有在说谎，但是农夫山泉它没有真正的直面问题。 农夫山泉没有直面这个问题。 对。 嗯，那类似的，您在这个行业当中做相关的报道，企业通常面对这样的我们说负面的报道的话，它的做法会和农夫山泉这样类似吗？ 嗯，就在我所参加过的一些报道里面，像农夫山泉这种这样高调的做法，在企业当中就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并不是特别多见。 嗯 啊，那天可能大家忽略了一个情况，就是本来大家去参加发布会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哎，会不会这个农夫山泉，比如说他可能不大愿意提金华时报啊，或者说他可能只愿意发布自己的事儿，发布完了之后可能都不给大家提问的机会，就直接就走了啊，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但是没有想到的是，那天那个农夫山泉是花了三分之一的议程，它的第二这个发布会的第二部分的议程，整个议程就是在指责《京华时报》，这个是让很多人没有想到，包括我在内也是没有想到，之前没有很少见到一家企业针对某一个媒体的报道，然后进行从头到尾的一个反驳也好，指责也罢， 嗯， 对，这种方式是比较少见的。 嗯，那您觉得这样的做法合理吗？ 当时我的感受是觉得，《京华时报》在那个厂子那几个记者挺吃亏的，就是大家可能都没有料到会遇到一件那样的一个情况，是农夫山泉突然抛出了一堆的指责，然后并且同行的一些记者也提出了一些疑问，希望《京华时报》进行回应。 嗯， 因为可能站在当时记者的角度，因为我本身也是记者，虽然不在《京华时报》，那可能站在当时记者的角度，很多问题并不是实际操作层面这个记者一个人可以回答的，可能更多时候需要媒体的高层出面来进行回应。但是当时很多的问题，包括很多的压力，就突然抛到了《京华时报》的这种一线的记者身上，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之后我们很多记者也在讨论说，如果我们是《京华时报》的记者，当你坐在那个会场，被要求坐在会场的第一排，然后对方农夫山泉的董事长站在台上用麦克风，你没有麦克风的时候，别人有麦克风的时候，针对你所在的单位，针对你的报道，甚至针对你个人，喋喋不休的说了几十分钟，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嗯， 会不会我们会，如果是换作我，会不会做出更有涵养的做法？还是说我们是一直会听完，而不站起来反驳？我觉得可能换作任何一个记者都很难做到这样的一个。 好，换作任何一个记者都很难做到，一个企业的董事长对着你的单位喋喋不休的指责了四十分钟。 关键是你没有话筒，他有话筒。 对，不过呢，钟珊珊董事长他也说了，也没有哪一家媒体花了一个月的时间，67的版面，喋喋不休的来指责一个企业。他说这在中国的媒体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是， 好了，我们三 D 化新闻先休息啊，今天关注的是农夫山泉大战京华时报。 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云奇， 我是樊素。 今天关注到的是浙江的这一家做饮用水的农夫山泉，哎，在北京跟这个京华时报就杠上了，双方就展开了一场舆论大战啊！你在你的报纸上做60个版面，我就到别人的这个报纸上去买很多个头版啊！这个双方是你来我往，唇枪舌剑，最后这一场舆论战的高潮呢，就发生在这个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那恐怕事件的技术层面，关于这个娃哈哈，不是娃哈哈， 农夫山泉的饮用水的标准。农夫山泉饮用水的这个标准有很多的技术层面的问题。哎，这个我看了新闻发布会，这个双方也是各种数字啊，就满天飞，说一会儿说你用的是这个地方标准，你一会儿说你用的是这个国家标准。在这个标准的细节上，双方争执不下，争执了很久。那对于公众来说，其实啊，你说，樊总，你听到这个事儿，你想知道，如果只有机会问一个问题的话，你会问什么？ 你说我 农夫山泉到底这个水有没有问题嘛、嗯？对不对？那其实你，我觉得双方你要真的能够找出一个靠得住的证明，我这个水到底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我们可不可以喝这个水？对于大家来说，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嗯、昨天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些普通的消费者，他们也在媒体的这个聚光灯下就问到，如果说这样一个事件出来之后，你会不会继续买农夫山泉的水喝？倒是很多人说，因为这个标准，你确实他说国家是没有相关的这个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这也是在发布会上他们争执的三个焦点第一个焦点当中钟珊珊董事长是这么回答的、他说如果我买水呢我主要还是看品牌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心理、反倒是你对京华时报你会有一点点的这个不好的印象在哪儿呢因为你首先说是新闻发布会上当时你记者这么不礼貌的打断这个发言人的讲话、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非常高明和有风度的一个做法 你觉得他的记者不礼貌有人觉得呢这个农夫山泉的工作人员在底下这个、喊让这个记者滚出去也不礼貌 打断在先嘛如果说他已经预留了时间给你提问的话、我觉得不用这么着急的来亮出你的牌然后这一个第二个京华时报本身他好像并不是一个非常觉得完美无瑕公信力超群这样一个媒体你能够从媒体上得知以前发生在京华时报上不好的一些新闻、你同样会对他的公信力对他的报道会受到影响 好所以这个事情呢、从一场这个水安全之争啊最后就变成了公信力之争 没错 你到底相信谁啊你愿意相信谁谁那恐怕从双方的这个你来我往这个公关的手法方面有很多可以探讨的地方我们接下来连线是中国传媒大学这个公关学系的副教授冯秉琦博士哎，请他从公关策略的角度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场农夫大战精华通常这种企业的媒体发布会当中是不是都会发车马费据您的了解 车马费这个问题吧怎么说呢我这么说吧现在很少有人公开的去就是在正式的场合去提这个问题不过呢有很少的少量的材料公开的说它是一种所谓的一种普遍存在的中国特色的一种现象当然这种说法呢我对它的中国特色不是很同意因为这些东西在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在亚洲的像这个印度尼西亚这些地方都会有大量的这种包括西方也有类似的这种间接的形式所以当然我说中国特色这个是不对的这种现象呢我认为至少是存在的至于它的普遍程度呢这个怎么说呢保守一点说不是很确定因为目前西方有调查显示有对他们的业内的这种调查但是目前据我了解我们没看到这样的在中国的这种调查所以没有数据显示但是这种现象应该是有它的市场的吧据我的观察或我的感觉应该是有一定作用的吧至少 说回到这次新华时报跟这个农夫山泉的这个事件吧您从公关的这个角度来说农夫山泉的公关策略您怎么来评价它 我明显的一个感觉是就是当然农夫山泉它之前一直是有一些比较就是说感觉就是比较有人说是刚性的或者说强硬的我觉得这个事件从我的个人感觉来说我特别强调的是它对情境的判断情境呢我大概说一下它应该包括比方说你的证据就是你这次的证据有没有权威的全面的直接的明显的全面的这样证据显示还有你的这个危机事件所谓的危机事件它的类型是哪一类型农夫山泉方面对这个问题的责任承担多大的成分还有比方说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农夫山泉在以往的历史上你是否屡次发生类似的危机事件以及在以往的屡次的危机事件里边公众对这个你的处理结果的认知状况所谓的西方人把它叫做关系历史就是你跟公众之间的关系跟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农夫山泉这个事件里边呢 它的类型方面，我认为至少有一方面是现在报道显示是这样，就是它在地方的标准里边它是有一定参与的。 嗯， 然后呢还有它的证据方面呢倒是一个问题，就是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权威的机构能够提供说这个标准是怎么样，那个标准是怎么样，而农夫山泉这个做法是怎么样。我可以这样说，因为这个水的这个标准的问题并没有直接影响到人的健康，但是有一个问题，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在大讨论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问题，食品安全的问题， 是 这可能是一个麻烦问题。 嗯， 还有危机历史，因为农夫山泉以往历史上零九年2010这段时间屡次发生这样的危机事件，无论什么原因吧。 嗯，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农夫山泉它对这个判断呢，有一些问题，他应该针对这些自己的一些所属的这种情境，做针对性的一些回应，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我的标准没有问题，我的标准没有问题，就这样。 农夫山泉是一度打出了自己是民营企业的这个，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悲情牌，您觉得这个悲情牌起到了作用吗？ 如果是您说的这个指向了一家企业对他的这种所谓的有意识的这种打击， 对 这种悲情牌，如果是得到公众的认可的话，它会在认知方面有一些作用，它毕竟是一种所谓的情感性的，那应该有一定作用。但是现在我觉得似乎我的感觉，从目前了解到的一些个所谓的舆论方面的反应，似乎因为他这种情感的成分好像作用也没有那么大，毕竟比方说有一些调查显示，已经有很高很高比例的这种公众说要停止不再回饮用了啊，大概86.9%，这是我在证券日报上看到的一个材料显示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想这个结果应该是说啊，是这样，我这么说吧。悲情呢，它是有作用的，但是在它不是一个唯一的因素，它是要受到其他的因素的整合的影响。 明白。有的人会说《京华时报》这是在黑农夫山泉。 明白，明白。这样，我是这样认为的。首先，监督媒体监督在正常情况之下，它的动机应该是不是私利的，是一种公共的这种诉求。要挟黑这样的应该是有些利益的诉求的。 嗯， 然后这。有的人就指出说，这是所谓的公共领域和利益领域的这种、所谓的交叠或者说混合。所以目前为止，我是没有办法判断京华时报它的动机是怎么样子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它的报道呢，有一些，至少有一些不是非常的恰当的地方吧。这样说，我觉得它主要有三个方面可以。值得商榷吧，这么说我保守一些。一个呢，他在报道当中他并没有引用那么多让大家比较所谓的信服的权威的消息来源。比方说他提到第一篇报道提到引起影响广泛的，就是说业内人士，这个业内人士是谁，在新闻学的领域里边，应该尤其是在这种涉及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应该有一些个说法。而且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他在没有这种权威消息来源的时候，他进行了非常多的这种直接的这种负面报道，你甚至有的时候版面在非常非常靠前第一版这样的一种现象。第二个方面呢，它的按照新闻报道的这种，尤其是对针对这种负面的事件的报道，应该理论上有一些对方的回应的声音，但是现在几乎很少见吧。然后就因此呢，农夫山泉指责你没有让我进行一些解释，没有不给我解释的权利。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他的这种一些连续的报道里边，他的所谓的特约评论员的这种评论的言论的内容，存在一些不是很妥当的。他如果一个媒体进行评论的话，应该遵循一些规律性的做法吧。我觉得他这三方面至少有一些。不是很妥当吧？至于是不是黑，这个目前我难以确定，大概是这样。 那如果作为一家这个在国内的企业，特别是在这种上市之前的企业，我们之前听到不少的报道，容易遭到这样的黑公关，就是媒体或者以负面报道相要挟。那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企业可以怎么办？或者说您认为应该怎么办呢？ 对，我按我的看法，如果更加贴近实践的话说呢，我觉得最需要做的应该是，也比较难的，就是应该有日常的一种关系的管理。这个在西方的领域里面是经常提到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而我在我的个人感觉，目前在我们大陆上这领域里边，应该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就是说比较应激式的、回应式的，有了问题我们再回应。但是日常的这种关系，比方说在西方的一些个社会组织，包括政府、包括企业、包括一些个非营利组织等等这些里边，他们会有常驻、常设的一些机构，然后不只是新闻发言人，这是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它的结果是，它会有持续性的日常的这种关系的这种活动，然后呢，它会直接产生一种积极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有富有生产不怎么说富有。就是有直接积极结果的这种媒体关系的状态，它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它的回报很麻烦，它是之后的。因此呢，我们好多企业不在意这个问题，他认为因为之后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回报不是现实的，它可能尤其是在危机的时候，它的结果会有所显现啊，它会媒体会跟你有一些个在认知对你的认知方面会有一些个变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我觉得首先应该在这方面，在日常的媒体关系管理的方面，应该采取一些更重视一些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当发生了负面的报道的时候，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原来曾经有媒体采访我说这个问题，我说这个负面报道它不是所有的负面报道它都一定能够产生广泛影响的。这是一个很这是一个前提。还有一个问题是，负面报道它的指向，它的内在的一些个因素，还是应该具体分析的。所以不是说我个人不是很同意说啊，遇见负面报道，我们企业都要非常的紧张或者非常怎么样。有一位企业的人曾经提到过说，我们的企业不能患洁癖，就是说我们 不能够要求什么负面报道都没有。 对，这个应该也不正常。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方面是，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您说的说要可行的呢，怎么说呢？按照那种所谓的操作层面呢，可能会在这种情况之下，会有的媒体有的企业可能会说我用法律啊，当然法律问题我个人认为不是公关的问题啊，有的人可能会用私人关系，有的人甚至可以用间接的经济关联，所谓的间接的经济关联，比方说广告投放，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问题。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中国传媒大学公关学系的这个副教授冯秉熙博士。冯博士引经据典啊，讲了很多公关的从理论到实践的问题，确实给咱们都上了一课。咱们先休息会儿，回头来继续讨论这个农夫山泉有点烦。凤凰 U Radio 三句话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关注到从4月10号开始，北京的京华时报连续用60个版面来报道农夫山泉饮用水的质量问题。农夫山泉接着呢就用大量的广告费买下很多报纸的头版来回应啊，并且双方出现了非常多情绪化的对抗，最后呢在一场这个新闻发布会中，双方都达到了高潮。那这一场这个公案也是成为了一个公关史上恐怕是经典的一个教程。刚才我们请到的这位公关学的专家呢，就认为农夫山泉选择这么一个刚性的回应啊，还是挺让人意外的，或者说在他看来恐怕不是一个最好的做法。我刚才问这个记者朋友还有这个教授，我首先都问这个车马费的事情。因为这个在网上呢，有一位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自媒体的五月散人，这个微博上很有名的了，他就以这个车马费为题，就是说农夫山泉你发500元车马费，这个还没有开战呢先自损一成，你这个在道德上面就好像损了一点。但是呢这个我倒是替农夫山泉有点觉得冤啊，这个车马费这事儿吧， 在京城应该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吧？在那个 绝对不是新鲜事，你不发车马费，我估计那是新鲜事儿。 不过你刚才说，根据这位咱们刚才连线的传媒大学这位教授的意见哈，说这次农夫山泉用这么激烈的方式来对抗，我翻了翻他以前的一些公关的案例，我觉得不意外耶。你知道我找的一篇评论啊，就说到农夫山泉他历来的一个行事的风格，他怎么讲？他说业内人士分析，农夫山泉呢从不刻意寻求与同行、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合作，为了商业上的成功呢，甚至不惜 触犯众怒，直来直往，喜欢硬碰硬，看不惯行业潜规则，永不妥协，凡事都要讨个说法。 嗯， 就是凭借这些另类的行事风格，农夫山泉逐渐打造出一个令人瞩目的行业神话。你看觉得诶，他描述的一个人的形象，你会不会觉得是那种特别正直刚硬不阿的那样一个形象？ 但有的时候人家会觉得有点过于直了。 诶，对，但是你看那个钟闪闪他这次一个发布会上的一些言谈，也包括他们微博上的一些话语啊，说到他说这是我们面临的最致命的危机，因此呢必须采取最为激烈的应战的方式。于是你会看到在微博上有反应，怎么说呢，他就指责这个京华时报了，他说信口开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京华时报你跑不掉也别想跑。 哎，京华时报的记者呢就做出了一个回应啊，我们从这个现场记者的同感可以感觉到，觉得有点不公平，有点委屈。你请到人家的场子上来，那这个安排恐怕是对京华时报不太有利。而且呢，京华时报当然有他自己的一份报纸可以作为自己的舆论阵地，但是他的这个财力恐怕没有农夫山泉那么厉害。农夫山泉可以去花钱买别的报纸，买更多的报纸的版面来回应你，甚至来攻击你。还有一点，这个也是这次被大家广为议论的农夫山泉在网络上的这个疑似水军的这个行踪。 嗯， 一个简单的一个观察吧，我很难证明到底是不是农夫山泉的水军。在网上微博上的辩论呢，通常我们现在看到的舆论是几乎是一边倒，倒向农夫山泉。但是如果有人出来给京华时报辩护的话， 嗯， 很容易遭到大家的，我注意看下面的评论和留言，马上会被人家评攻击， 嗯， 甚至是围攻的一个状态。 说什么呢？攻击都是说他什么呢？ 就是哎，类似于你这个帮着京华时报黑一个民营企业，然后就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奇怪。 嗯， 因此呢，我想如果我有机会问这个钟董事长的话，我想请问他有没有花钱去买这个。 但其实我想，你说一个媒体啊，他跟一个企业相比的话，你的话语权是你手里的，就是你还是主动的。 嗯， 因为你即使你的媒体，你一个企业你再多钱，媒体你买得过来吗？ 嗯， 关键是你做一个媒体，在你写报道的时候你能不能写得出来，完全经得起推敲， 对， 是站得住脚的。 哎，这个很重要。京华时报的记者说，他说我们的报道是经得起推敲，站得住脚，这个我觉得是大家可以重点检验的。 但是是不是呢，刚才我们听张教授也讲的，你首先这个报道专不专业，你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当事人说话，而且是你找的那些专家他们够不够有这个权威性， 靠不靠谱， 对，他们说的话到底是不是可以被大家广泛的应用的。我就想到当时那个茅台酒出事的时候， 对， 之前我们讲那个又是酒鬼酒啊，又是茅台酒啊，他们中间当时发生的事件的时候，人家也是请了一大堆的那些专家为他们站台。当时大家会觉得，哦，你请的这些专家我依然是相信他们是有这个科学感在里面的，他们说出来的话尽管有可能会被媒体断章取义，但是如果一家负责任的媒体，我全程看完之后，我会觉得大家对于塑化剂是有一点反应过头了，反应过敏了。 你这就说到这次京华时报主要的这个站台的专家，叫做民族健康饮用水这个委员会。 嗯， 这是一个什么委员会哈？这个打着一个民族健康，这个现在国内注册这种牌子非常厉害，上来啊，中国中华，或者说世界全球啊，要么就是民族国家。这个上来以后呢，这个民族协会这个名称啊，先把人给镇住了。我第一反应是查一下国务院的这个机构有没有这个办公室。后来觉得有点奇怪啊，怎么仔细一看呢，发现这是一个行业协会。行业协会就好像比如说咱们这几家饮用水的企业，农夫山泉也曾经一度啊是这个行业协会的这个成员啊，后来被开除出了这个行业协会。因此呢，这个京华时报可以说最有力的一个证据啊，是引用的这个民族健康饮用水啊委员会的一个专家的话。那因此如果大家仔细来检验的话，会觉得恐怕这个数据，这个理据的支持啊不是很足够。 嗯， 还有一点，现在大家都经常有人问，诶，这一场饮用水的这个安全的风波，监管机构，这个真正这个作为仲裁起仲裁功能的这些，比如说质监局啊或者说这个卫生的这个部门，为什么没有人出来说话？ 好，我跟你说个他们官方微博上最新的一条，说到是我们这个标准事件的最新报道。人民日报说了，农夫山泉的抽调合格率是100%，浙江水企呢严格了执行国家的强制标准。而且新华网也有报道，浙江相关部门回应到农夫山泉的标准问题，浙江省会继续按照国标地标并行，就高标准原则执行。好，这是最新的回应。 那基本上这个 从我们目前掌握到的信息来看，农夫山泉的这个水的质量本身啊，不管是在美国的这个检验还是国内的这个检验，还没有人可以证明它有问题。但当它使用的这个标准或许存在着一定让人一点让人看不懂的地方，这个可能是精华时报它可以抓住。 我们到现在呢，不妨来预测一下哈，这间的这场的骂战到底会最后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尾？ 以农夫山泉在精华时报上登广告。 那么现在呢，是农夫山泉已经说退出北京市场，它 是 起码是损失了10万的消费者，是退出了北京市场。然后呢，你再如果跟它以前的一些历史相提并论的话，在09年，它其实在短短4个月的时候就遭遇到了水源门、捐款门和砒霜门， 是 遭遇这么多门之后，尤其是最后一件砒霜门。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海南的工商管理局向农夫山泉道歉，而且农夫山泉是不依不饶，最终是让这个高贵的这个官方部门也是低下了头。那么这次的收尾如何呢？我们且看下一步的 话。舍得一身剐，敢把你们都拉下马。好，这个是农夫山泉的这个强硬的作风啊。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全媒体话题啊，这个全媒体话题又到毕业找工作的季节了。据说有这个博士海归啊，都去应征找这个城管。那你就觉得这个上海就出现了好多这个博士研究生啊，去竞聘啊，而且这个人数还相当多，去竞聘这个城管的岗位。你觉得如果说这样的高学历的博士、硕士啊，加入城管队伍，会改变城管的这个城管队伍，一个是素质，还有一个当然是形象了，会改变你对他们的这个看法吗？内地的听众可以打电话拨打4001200900， 香港1872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app 立即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马上回来接听电话。我把时间交给明红。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么我从很小的时候呢就开始学跳舞啦，所以跳舞的细胞呢其实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只是跳舞呢需要有音乐，所以音乐呢也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每个周末下午1点到2点钟，优越西洋馆里头静室1小时，能让你振奋精神、摆动身体的潮流西洋音乐。愿意和我一起在空中跳支舞吗？ 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e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25至7点钟，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话新闻，有话直说。 各位好，我是明红， 我是朱明奇。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说是有这个100多名的硕士博士啊，他们是一起来考这个城管。然后呢，大家提出说，这个城管到底需不需要这么高的学历的人来报名呢？那除了这样的话题，其实今天我们关注到说，好，我们就算这帮硕士博士，他们真的是有人做了这个城管之后，他们会不会对现在大家觉得这个城管的印象啊不太好？那他们这个加入会不会改变这个城管的一个形象，给我们带来一个高素质和高形象呢？今天欢迎大家。 高学历的哈， 对，至少是高学历。可是高学历等于高形象嘛？您来谈一谈哈。内地朋友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智能应用一键 call in。 已经有一位朋友的在我们的线上了，是彭小姐。彭小姐你好。 你好。 彭小姐来自哪里？ 来自太原。 来自太原的彭小姐，好，想问一下您怎么来看啊？说这个硕士博士他们去竞聘这个城管，你觉得能改变大家对于城管的这样一个形象吗？ 用一句老话来说是，好事不出门，是传千里。我觉得这个城管的形象现在在我们普通人的心目中已经是那种比较坏了，然后欺小啊、欺弱那种形象，然后现在这种高学历的人去充当城管，我在看了很多网上的一些评价之后，大家都在抱怨，他说这些高学历的人为什么要去竞选城管呢？他们都呼吁这种我们愤愤不平的这些，抱怨这些不公平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对于改善城管在我们普通民众中的形象这一问题，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反映出来的还是现在的这种这种高学历的一种普遍性，还有就是人才的一种缺失，人才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的这样一个方面的内容。 好的，谢谢彭小姐，谢谢您，来自太原哈，再见。哎，他说了，这个说明这个高学历现在太多了，满地都能捡着这个学硕士博士哈。我们再来接下一位，下一位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 您来自哪里呀？ 我现在在深圳。 在深圳哈，深圳的刘先生想问您怎么来看，说这个硕士博士他们如果来应聘上这个城管的话，会不会这个让城管的形象变得好很多呢？ 不一定吧，因为你这个城管是体制的问题， 是 这烂百脉是人要生存的问题，只是这个烂百脉的问题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国家的比任何的对于这些烂百脉的人都是没有的，零的，是不是？ 乱百脉的这些小贩啊， 是他们的成分也很复杂，不是说像什么的，你逼着他去抢银行。是不是的、 要有个生计的问题。好的， 好，谢谢刘先生，谢谢您，再见。好，我们再接听下一位，下一位是严小姐哈，严小姐您好。 啊，主持人您好。 您来自哪里？ 我是在香港。 香港的严小姐哈，您怎么来看啊？您觉得这个硕士博士他们如果当上这个城管之后，会不会把这个高学历转换为高素质高形象呢？ 我想大学生当城管之所以成为一种新闻呢，是因为在我们人们的生活当中呢，城管都是一种东奔西走，以维持城市基本文明和卫生面貌是一种简单的劳动，没有高学历的人才。 对啊。 甚至在近年来呢，就是还有一些城管呢，我们提到他就会想到他们是爆粗口或者是打人这种反面的词汇。然后但是呢，我想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呢，城市管理是一门科学的，它需要运用到包括环境、卫生、规划、法律、建筑等等的这一系列的，必须要有专业知识型的人才才可以的。所以我想大学生当城管是可以改变就是城管造成的这种不良的形象的。 所以你是支持的？ 对，所以我是支持的。我认为大学生只要能够发挥他们自己较高的文化素质，运用理性的思维方式，提高执法的文明程度，那我想一定是一种成功。尤其在这种就是文明执法的基础之上，大学生如果能想出更加策略、更加灵活、更加具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方法，那么我想就是他们一定不单单是能提升城管在我们心中的不良形象，甚至还可以提升城管的价值的。 好的，谢谢严小姐哈，她是支持的。可是呢，我跟这儿有新闻说啊，这些硕士博士竞选城管呢，并不是想发挥自己的这个管理城市的这个智能啊，而是因为这个城管原来是公务员体系， 好工作，这是大家 有编制 啊。那当然，这个好工作也是一部分了。这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无可厚非啊。 无可厚非啊。 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是这个穆 先生， 先生哈，穆先 生 您好， 咱们的老朋友了。 哎，你好。 穆先生，您怎么来看啊？这个城管啊，如果有这个硕士博士之后，会不会这个形象也会有所提高？ 我觉得关键不在于一个形象的问题，关键可能还在于他们办事的方式，包括他们这个整个工作思维这方面。我其实挺赞同有这么多的硕士和博士同学愿意到城管这个工作当中来的。我觉得可能大家如果对于城管这个东西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改变它。而改变它不是你站在旁边就能围观就可以实现的，最重要还是要有人真正扎下根去投入到当中去改变它。以前那个毛主席啊有一句话叫那个宣传这块阵地我们不去占领它，敌人就会占领它。我觉得在任何一方面都是这样的，如果你能够做好的人不去做，那就自然会让做不好的人去做嘛。 好，那谢谢穆先生您的意见。 这个逻辑非常的清楚啊，咱们要改变这件事情就要参与它。 那是的，非常有意思。我们再接听下一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可以听到。看到我们这个王先生 线路断了哈， 是没关系啊。刚刚其实目前他说了一点，他说这个不可能说我们要改变他，就旁观光是这议论也没有用。 这个 有人去 也让我想到之前咱们一直在抱怨说城管可能有很多办事方式的这个问题啊，整个形象呢比较差，是不是就是因为城管当中缺几个研究生和博士生？ 但是问题就在于 至少这个研究生博士来做城管的队长，来做城管的管理。 但我刚刚我们有一位这个彭先生叫刘先生啊，他说你比如说难道你这个拿博士的人看到路边这些乱摆摊的你难道不去收吗？对吧，那你一收的话，那如果人家这个不愿意被你收的话，那是不是两个又会发生摩擦呢？ 要科学的管理行吗？科学的管理，我相信博士都已经读到博士了，一定是有好招的。 就是博士动口不动手。 对，这个很重要。 好，我们再听下一位哈，下一位是我们的这个程先生哈，程先生您好。 啊，你好，你好。 嗯，您就在我们的线上了哈，程先生，想请问您是来自哪的？ 我是广州市的。 广州市的哈，您怎么来看啊？说这个，哎，城管啊，如果有这个博士和硕士他们去当的话，您觉得会不会让这个城管整个的在中国内地的形象会变好起来？ 我不觉得，为什么呢？因为城管呢和这个小贩的问题，在我们广州是相当突出的一个问题。 嗯， 往往呢，这个小贩呢，就给人家一种弱势群体的这个感觉。 是， 但是呢，他们经常也出现这个暴力抗法的问题，就是城管下跪啊，城管提前呢给小贩买东西啊，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双方的问题，不能净怪城管。如果说你靠博士生和大学生来当城管，你可以改变这个素质。我是关键这个执法的问题。如果说你小贩确实违反了法律，该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这与他的学历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 那我们今天讨论就是这个学历会不会帮助他的这个执法过程当中会变得更加科学啊？ 可能会有一点点改善吧，因为有些城管确实我也接触过一些，素质确实有些问题，这个也可能有一点，但是关键问题不是这个问题，还是这个法律执法严不严的问题，如果按法律办事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重点在这个地方。 好，谢谢哈，谢谢程先生。您说也说到一个重点，就说这个其实根本还是这个制度而不是人的问题，大家要 follow 这个制度去做。好，时间关系，我们最后接听到的是王先生的电话哈。王先生您在我们的线上了，王先生您好。 啊，你好。 您来自哪里？ 来自安徽。 安徽的王先生哈，您怎么来看这个城管有这个硕士博士这个事儿？ 看，我觉得吧，一般上那个城管的话，并不需要高学历、高才。 为什么呢？ 主要是一个综合执法的问题。他对一些复杂问题的处理，并不一定说你有高学历就一定能处理像这样的问题，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问题一样，你并不一定有高学历就一定有高素质，对吧？ 好，谢谢来自安徽的王先生。 还是很简单，高学历不等于高素质，但是呢这个机会可能比较大一点哈。 对，就主要看来今天大家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哈。我就看到有句话说，现在这个城管队伍当中其实不是今年了，已经是好几年都是有这样的高学历的人才过来，而且每年都是一个什么现象，就叫做没有最高只有 更 高。 对， 我们希望这个高呢不仅仅说的是高学历， 但是我在想啊， 高素质 解决这个问题，要是大学里开一门城管专业的话，你看这个就有对口就业了吧？我城管专业，博士毕业， 你会去报名读个研究生和博士吗？ 这个城市管理专业，其实我刚才有一位严小姐提醒我，其实城市管理是一门科学，是一门专业。我们现在一说到城管，就好像第一反应就是追小贩，追小贩这个收人东西打人，这是城管。其实城市管理可以是一门学问的嘛？ 当然，一定是。而且我们特别希望说，大家在这个执法过程当中哈，能够让大家互相理解。比如说，如果城管他的语气很好的话，可能对方在这个接受的时候也会好看一些。 是。 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有话直说，我是明宏， 我是朱明熙，再会， 再见。